咁啊，同大家讲声啊，冬至过咗啦，咁啊，圣诞快乐啦吓，咁啊，希望咧大家有个身体健康啊，未来嘅2019年咧，香港咧都会比较困难啲嘅，咁啊，因为世界环境啦，咁咧就上一次咧就讲咗美国啊，同埋欧盟啊，同埋中国嘅过去呢一年啊，同埋咧未来嘅发展，同埋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战嘅一啲观点嘅，咁咪。可以大家睇睇睇听一听啦，咁有啲启发性啦，即係你唔使认同我㗎，你有啲启发性得㗎啦，咁咁希望我做到一个持平啲啦，即係讲件事嘅评论，即係唔好评论员啦，即係口水佬啦，咁而家呢就讲郑若骅啊，郑若骅放生梁振英，其实这个当然是中央的意思来的，是吧？咁而 UGL 事件经历了四年啊，而家呢就冚期啦，啊话佢唔够证据，即廉署调查了四年，如果唔够证据点样调查四年呢，我又唔系好明白。第二呢，同类型的案件包括曾荫权呢已经是服了法的，即已经是判了刑的啦。咁我又唔觉得呢两件事嘅本质有咩分别？咁当然啦，我唔系做大律师，因为大律师有几多系好人，几多系因为大律师咧喺我心目中咧，边个出钱咪边个讲好说话嘅啫。你可以话唔系，唔系瓜菜啦。你系唔理我有罪冇罪，你一定系用无罪设定嚟帮我辩护噶嘛，做律师系咪啊？以我哋一个嘅被检控嘅人嘅利益为最大依归㗎嘛。呢个先至係律师嘅真面目嚟㗎嘛，大师。所以呢，郑若骅係律师，汤家骅又係大律师。连呢啲嗰个所谓叫做何君尧啊律师，咁啊周浩鼎啊好多呢一类啦，啊梁美芬啊教书添，啊佢老公都系喺城大，咁我就话啦，唔系做律师一定系好人，或者一样会寻求公义，呢个系我哋嘅误解嚟。因为边个有钱未使得喐边个，佢哋都系咁噶。不过佢哋识打官司，系一个专业人士，佢打法律观点嘅啫。我嘅理解系，所以又唔使为啲所谓嘅湿柴大律师啊喺度辩护。我亦都唔见得而家香港地嘅大律师啊普遍性人格有几高尚咯。讲到呢一度啦，又讲翻郑若骅啦，放生梁振英。咁咧，逢系有一啲嘅特大嘅案件，咁啊，同埋牵涉一啲公众人物，同埋政府官员，吓、啊、或者呢一类型嘅案件，基本上。律政司过去的做法就是找第三方的独立法律意见去看看检不检控那个人。那郑若骅交代两句完了。那这件事呢跟后来现在、我们的郑若骅的僭建风波刑事检控专员、就找独立意见，因为郑若骅本身就是律政司，所以刑事检控专员呢就要寻求第三方的法律意见，跟住郑若骅甩身，净系告佢老公潘乐同，呢两件事就睇到嘅双重标准。当然你话你估高唔高郑若骅，高唔高郑若骅啦，即係咁讲啦，因为你就律政司嘛。咁但佢真係寻求咗第三方嘅法律观点。 證明是證據不足而所以只是告他老公。是吧，有没有意放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法律程序他真的做足了。他做足了，这个才是现在我们见到的，见到就是现在郑若骅放生郑若骅，就是他真的做足了。但是比他更高一层的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之前的特首梁振英，他是没有做到，而他放生了他。这个就是整件事的问题。法治是不会死的，法治没有意思。冇啊，系人心变咗，法律定咗嚟佢唔会死嘅，系你啲人为改变咗佢嗰个形式，佢个状况。当然啦，郑若骅一公布咗之后已经上咗飞机，跟住就去放假啦。咁而泛民呢，想话穷追猛打，天下围攻啊，集会啊，叫郑若骅出嚟交代啊，林郑出嚟交代。交你老板咩？你哋根本上自己都冇能力，即系泛民计啦，啲反对派啦，冇叫泛民啊，啲反对派根本上连一个正式嘅俾人哋有信心都冇。点解咁讲咧？国歌法你都支持，只系非刑事化啫，你哋连反对嘅意志都冇啊！是不是毛孟靜仲出来讲，真是相当失望。是不是、你不想办法阻止他，因为都阻止不到了当然。但是阻止不到不代表你不阻止，亦都不是只是叫口号形式，而是你们有责任，因为你们有选民的选票给了你，你是有一个公众的期望在你身上，而你们没有做好你们自己的自把，不是自把自为，即是自己想怎么做求求其其。所以郑若骅是不需要避你的，即是话题一转了不知道哪里，郑若骅使乜看你面口上来立法会啊，给你质询啊，你大声一点，梁君彦就请了你出去了，保安埋你了，跟着保安告诉你，你喐啊，你现在袭击我，我受伤晕啊，跟着就拉埋你，跟着就检控你了，人家怕你有牙咩？即是呢，自己将自己看得太高。泛民到而家仲谂住我哋啊，佢而家惊咗我啊，佢要即刻放假唔嚟解释，系人哋觉得唔需要同你解释，我放假仲要我睇住你啊嘛。所以香港你做反对派好可悲，因为佢哋唔知道自己嘅问题喺边啊。系啊。仲系谂住我哋受香港市民嘅支持嘅，我哋咧有能力嘅，你连嗌下都唔俾你啦。咁你哋点样啊？你哋要谂办法突破呢个而家香港嘅困境，令到你哋有生存空间咯。但系你哋连呢啲都唔做啊嘛，系咪啊？搞梁振英咧，民主党真系搞足四年嘅，林卓廷。虽然呢而家佢搞到呢新东呢有59人退，即係退出民主党。咁是非嘅嘢就唔好讲啦。因为呢我觉得呢都係大家各说各话。但係你民主党自己嘅内部唔協调啦、令到有59人出走。咁大家互相检讨下啦。总唔知永远不是一个人讲的就是啱晒，可以听多两方面。但是对于香港的反对派这条战线溃不成军，还在这里大，即是大言不惭，尤其那些网上的评论员还觉得现在的泛民还可以对抗到香港政府呢种嘅做法，唔係佢哋唔可以对抗，係佢哋而家呢种做法唔得啊。 是不是？我以前呢就觉得泛民唯一可以最后尾的核弹总辞啊，令到那个全世界看到香港有什么状况，其实不用总辞的，全世界看到你香港现在是什么状况，包括美国佬，是不是啊？哪个不知道呢？你那个他们小孩吗？要到你总辞的时候才了解吗？香港啊是最多情报员啊，亦都有国际记者协会在这里。他们这些人难道不知道吗？再加经过 FCC 事件，是不是不用总辞，何况都不会总辞。可以试一下的，不会试咯。因为大家都怕死我这个党派没了资源。洗个牌没了资源，亦都怕有些叫做中间派支持民主的人看到哇你搞乱香港走埋。但是很多嘢，甚至革命又好，或者各样嘢，布拉格之春又好啊，那时所有的改变，包括世界第一次大战，有个电视剧叫不知咩37日的，即是37日很多连续的小事就变成了一件大件事，就变成了世界大战。我们的反对派，你们可不可以尝试多一些去做多这些东西，令到整个香港政府觉得他们或者港共政权或者中国共产党不要忽视你们，他们要知道你是一个对手，而不是你一个民主花瓶。郑若骅这件事就完全看到，林郑都看到。我寄望林郑是可以令到香港，除了政治层面，是令到香港会正常运作一些，是不是？只要不牵涉政治的事件。但是呢，很可惜，林郑近期所做的任何事都令我相当失望，是吧？我不是寄望他为香港人好，但是我觉得他坐得这个位置，他一定要有些利益让给我们香港人，而保住他们现在的民望和他们本身在香港能够有效实施的施政。但是原来他们的对手就是现在这些所谓反对派，变成他可以肆无忌惮，他连少少戏都不做，或者少少让一些东西给你，各样东西都不会做，不需要做，不是不会做，是不需要做。你吵我好了好了啊，给你，即是我你只狗在吠啊，我都比较骨头你抡下啦，在民生上面会让多一些你们。但是现在你看到这些反对派的不堪，还在自高自大，包括现在在网上评论界的人，你们究竟知不知道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是什么事？拜拜。